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放在你的耳边来收听，在每个周末夜由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度过的在周末最最不一样的音乐夜晚，在每个周六的晚九点，每个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我们呢齐聚在北京音乐广播。这个周末你过得怎么样？昨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3个小时的周六的时光。那今天晚上同样此时此刻，我们呢现在准备出发，今天晚上依旧呢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听歌，同时不要忘记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点进去之后呢点发帖啊，说说自己的感想和此时此刻的一些小小的音乐心愿都可以，就会有机会呢被我们来看到哈，点名。同时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微博点歌贴下面呢也可以来留言，欢迎大家的光临。 气。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紧牵着心把世界走遍。你就是晴天，你就是晴天，我的暗恋恋。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今天的节目的开场歌呢，来自哲令蔡依林的《日不落》哦。今天呢也是最后的周末的一天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周日时光不能就这么浪费啊，有音乐陪伴你，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搜索麦同学，或是呢直接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即时互动。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点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在2018年的每个周末夜，都可以呢在电波当中跟麦同学一起呢快乐的度过最最美好的周末两天的夜晚。在麦家族 My Home 这位同学说呢，网络发现了是一座桥，让我有幸认识很多新朋友。刚刚才知道呢，一个朋友今天过生日，也许呢他并不一定可以听到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但是还是要拜托一下麦总裁，对他送上生日祝福，祝他生日快乐。还有呢，我们的错过同学说呢，听北京的麦苗说天气预报啊好像有雪，很羡慕啊，北方的天气可以看到雪。但是天气预报好像又跟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今天出门来直播间也没发现有雪啊。在歌曲当中可以呢勾起你很多对雪的憧憬和回忆，来一首应景歌飘雪。 忧郁的一片天，飘着纷飞的雪，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竟是我孤单的思念。飘零的一片叶，就像你我的纯洁，这一红一豆的温泉，盛满温暖的从前。你的手曾经拥着我的肩，呢喃着爱我直到永远。雪花像绽放的梨花，天地间肆意的飘洒，从青在 童话。 今天是2018年的1月21号，星期天啊、在临近呢又要开始的一个工作日当中，是不是要对自己呢做一些小小的精神喊话？新的一周要开始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在新的一周、新的一年啊，都不要再被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遗憾，所谓呢生活当中或是感情上的一些狼藉所牵绊。你值得被爱，而不是放弃尊严的去追在别人的身后。有些喜欢被不甘心所遮掩，被习惯所欺骗，你误以为你撞上的人是真命天子，或许他只不过是你人生路上的过客，你真正的 honey 还没出现呢。 I like my women like I like my money green little jelly cause I'm a beautiful wreckA colorful mess, but I'm funny. Oh, I'm a heartbreak vet with a stone cold neck, yeah, I'm charming. All the pretty girls in the world, but I'm in this space with you. Call it out the lines, I can't define. My fire will stay with you.But it will stay with you Fly great escapes with you、oh. I count down to the clock, say away And walk away, but would you wait for me? I go out to the bar, fuck hanging with the stars Don't even have a car, but you away from me、Escape with you I like my girls just like I like my honey Sweet little selfish、huh. I like my women like I like my money Green little jealous Oh, I'm a beautifulA colorful mess, but I'm funny. Oh, I'm a heartbreak vet with a stone cold neck. I'm so charming. Oh, oh, oh, la la la la la la. So let's see, is it love? Do do do do love. Do do do do do. Shinra.就你和我没有人打扰的空间谈起初恋谈过几个夏天侃侃而谈多么怀念这是听说话的时间就好像朋友 道怎么说，所以用旋律代替我。你的声音永远能安抚我，将讨厌的烦恼忘却。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空空空，闪耀。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寂寞。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直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有麦好放松，正在为大家回归第二趴。我是麦麦麦同学，同样是一首歌呢，也是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播。因为呢有人说他是绝象的小风筝，他说呢特别想听这首老歌哈，一千年之后不知道还有谁可以记得你。总之呢越长大，很多人说越长大越孤单，有人说呢越长大呢越喜欢听老歌。这首歌呢在节目当中一播出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哈。或许是自己成熟了成长了，还是某一个时期的音乐对你来说是你青春的印记呢？22:3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也想听听看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哪些想要表达给分享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听的，可以跟我们聊聊。 黄昏的斜阳照在黑板，空气中也是一片橘黄，白色粉笔写下许多字，谢谢同学，保重老师。空旷的无人的篮球馆，球鞋摩擦的声响，记得那是我们最后一场比赛，不断奔跑，努力加油。明天会是怎么样呢？明天应该就那样吧。响了最后一遍，校门外是最漫长的夏天。弯云间的纸风筝，梦想着星辰，晴空乱流，是强烈的时代的风。闪躲，努力开吧，六月的花，期待着海洋迎风飞舞，要去到你心中向往的地方，呼吸小雨与山绵，抱天

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路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麦克风， 听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就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晚上晚间好，晚间快乐。在麦星群三群当中呢，很多同学正在趁我不注意哈，教我坏话是不是啊？这个正在呢探讨一下，这个像这自由奔跑散漫啊，自由奔跑散自以为是啊，这个奔放，干嘛没事就怼这个？我们的麦星群的听众朋友呢，对他说呢，麦总裁的这个夜店的这个 feel 的歌曲歌单真的很丰富啊。其实不光是这样，因为呢很多朋友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里面找到一些可以让自己迅速一秒嗨的这个音乐的调调。像我的本人呢，其实呢是不需要这些音乐就可以已经可以很嗨的，对不对？因为毕竟呢，你知道就是广播界的这个自嗨小天王嘛，对不对？这是前两天谁给我说这个？谁给我评的？这是对。然后做了这么多年的电台节目呢，其实很多人对我们电台直播间的构造呢也很好奇。其实每一个台、每一个频率、每一个节目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我这个节目呢，整个偌大的直播间里面就我一个人哈。然后呢，在这个空空荡荡的直播间里面，要感觉好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在跟我们来互动的感觉啊。其实呢，做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殊的觉得这个刻意的地方了，已经的非常自然。因为我知道，的确有很多朋友正在听节目，问候一下正在北京在开车路上朋友，好不好？问候一下路上的你哈，注意交通安全，以及呢，通过网络的方式，有没有来举一下手哈？正在呢，通过网络，还看到了很多人留言呢。我知道你们用这个电视机顶盒来收听节目的朋友，来举手啊！好，在宿舍里面有没有组团团听的朋友们？好吧，一定能问候大家啊！其实呢，你们的每个人的存在呢，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而且呢，我也非常的在乎每一个你。因为呢，也看到了刚刚在这个我们的麦星群、麦家族的麦星群里面，很多朋友呢翻出了一些老照片啊，看到了这个很多年前，差不多六七年前、八九年前，我这个洗剪吹的造型哈、啊，哇，在那个年代，我跟你讲，我就是你知道小鹿晗有没有？现在明明也不老，但是就是要怪就怪自己出道太早，对不对？啊，差不多09年、10年的样子哈。好，欢迎大家很多新朋友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可以呢找到各种麦家族的组织和小伙伴哈，也可以直接来搜索麦家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听众粉丝网友啊，各种有缘的朋友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集合的这个情形，我就会觉得哎呀，你看音乐的确可以呢聚集很多很多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优秀的小伙伴们。22:55，不要走开，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真的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门嘞，是你的笑脸，家门就坐在了俺家的炕沿边。

走到这也来这不走，像夹心饼干中间有甜头，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哦，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有啊有。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哦哦，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哎呀，一说到甜甜的，很多朋友呢在晚上，尤其是呢周末的这个休闲的晚上呢，更想啊，这停不住手，停不住嘴巴。很多人呢在晚上一边听歌、唱歌、听节目、看电视等等的时候呢，来点播这个歌曲的同时呢，来点一下外卖哈。大家知道外卖呢，真的有的时候吃不得呀，吃不了太多呀。很多朋友呢吃太多的外卖，不只是因为饿，而是因为外卖的这个软件里面写着还差多少多少钱就可以减多少多少钱。怪不得你也是精打细算的，为了省钱才吃了这么多。也是不容易啊。如果实在是吃太多，那就要运动运动，消化消化。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好音乐在等你。来来来， 天光的尽头是地球的轮廓，地球的外头有未知宇宙，宇宙的尽头还有人在摸索，以后总还有以后啊以后。天光的背后是心脏的跳动，心脏的运作让灵魂有渴求，灵魂的内容是无常的思索，为什么 Oh my radio star。 哦哦哦，23:09，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Glow in the dark, still shining with the lights low, even when the sun goes down.And I follow the rays till I get to your heart. I just gotta know who you are. You glow in the dark. You glow in the dark. You glow in the dark. You glow in the dark. I can see you.Shades on, 'cause I'm blinded by you now.I just gotta know who you are. You glow in the dark. You glow in the dark. You glow in the dark. You glow in the dark. I can see you. 让我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 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参起，就等着你翻你覆雨的落地。烟火两人也没钱，我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Again, so much for effort. Isn't it clear we're here again? Our thing right where we left it. A delusion is a flight, first.Class to nowhere, while a dream is a blueprint, a plane to go there, to go there. And I promise on all existence, if it breathes, then it is our witness. We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you and I, and so my.My dear, it seems we're here again. Was there a glitch in my method? Isn't it clear we're here again? Let's get new GPSs. So the next time you see.This place, remember we were alone. We'll bring our children from home. That's right, oh yeah, I'm gonna go there and die. I promise on all existence, if it breathes, then it is our witness. We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you and I, and so my.Seems we're here again. This is the right trajectory. We have

997，他说我今天来晚了，我来冒个泡。今天呢，同学聚会，相信呢一定过得很开心。此时此刻，你也听到了关于很多朋友在此时此刻的朋友圈里、微博上面讨论的2018年的初雪，什么时候会下雪？还是说你那里已经下雪了呢？也谢谢正在麦家族 My Home 微博下面的留言的朋友说，希望我走出直播间的今天可以看到雪花飞舞。 第一场雪下起的午后，想和你分享感动，却只沉默对着话筒。转眼一年年悄然就过，对你的留恋扎满心中，是寂寞喃喃对自己说、哦，相恋的感觉，一次相逢会变得不同， 也痴人说梦的念头， 但也许能够 看着你的泪仿佛的被我吓得脸不流，都无话可说。 你好吗？想着都洒满节奏，别人的幸福闪烁在我的眼中，以为你就是我的呼吸，永远给我爱的勇气，下个让你走， 我真的对不起。 平凡的道理总是有时才懂得珍惜，也来不及再为他获取， 只相信我能为你变得决心。看着你的泪仿佛的被我吓得脸不留，都无话可说。 你好吗？ Merry Merry Christmas， 祝你有更好的生活。 把雪飘落在心的缺口，慢慢能淹没过去的所有伤痛， 脸上冬季是雪呀是泪， 披着你未来迷人的这 Christmas， 直到这奇迹能再度降临在我的眼里，才会想你就会流泪。 Falling, falling, falling, 就算只有一天有我拥有，一切交换回到你身边，点燃生命火焰，直到终于为你熄灭。 带着阳光，活力荡漾，赶快跟随 DJ 麦同学的音乐脚步，和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大家好，我是品冠。 正在前方呢，来蹲点线报的曲江小风筝，他说的北京某些地方已经下雪了。瞬间呢，我就去打开了我的微信哈，看一下我们这个朋友圈，果然已经有人呢发布了一些正在路上哈，北京的二环三环拍摄的小小的雪花的视频了。哇，2018年的初雪真的就是在1月21号星期日的晚上吗？跟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哦。可是从视频里来看呢，好像这个雪花小得有点可怜啊，所以是真正的下雪吗？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跟各位在周末夜分享最最不同的时刻。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Oh, I 的周末夜现场，无论呢是周六的版本还是周日的鲜辣麦克风，麦同学都希望跟大家分享最最特别的好音乐，陪伴你在此时此刻，给你一点点下雪的气氛的歌曲。 现在好吗？时间把夏天留下，我低头慢着把每天翻过，光华门的路口树叶开始 变化，抬头才发现过去都走了。灿烂的眼神，凝望的我们，一转眼成为彼此的陌生人。些瞬间只能再见，我还一天一天想想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站的你连同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幸福过，因为你幸福过，忍不住又再回头， 至少在光化门听到了一点点好像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情绪。今晚的福利就从这首歌开始吧。 每个人都在寻找某个人，这条街的路口，咖啡香气依旧，嘴角的微笑回来探访了。只有一个人撼动了灵魂，彼此我愿意去祈求缘分。我回不过神，我转不过身，为什么你选择拆开了我们？我还一天一天想想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场大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幸福过，因为你幸福过，忍不住又再回头，仿佛你还站在路口，光华门路口，留下了我慢慢学习，留下变了样的自己，某天终于笑笑就可以。我 我还一天一天想想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场大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很幸福，在光华门路口，忍不住又再回头，仿佛你还站在 在麦麦的周末现场当中，跟大家分享无论是哪一个季节的快乐幸福的感受，还是呢点点的失意，对生活的一些小小的失望，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看到了一位同学的留言说，我此时此刻在外面，我们这里呢没有雪，我呢要走去麦同学所说的下雪的那里，握一把今年的雪花，融化自己伤心的自己的雪花，内心下雪，至少还有好音乐可以温暖你。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又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多。 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 求，假装我很痛。 深夜现场秀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的周日的版本先辣麦克风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预祝大家晚安，也把2018年1月21号2018年的第一场的北京的初雪啊，我们来一起见证，让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再见咯。 Cards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 the hidde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He may play the jack of diamonds, he may lay the queen of spades, he may conceal a king in his hand, while a memory of it fadesThe spades are th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Faces, the mask I wear is one.